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黑冲之战后，红六军团主力一直在石阡、余庆、施炳、镇远之间的深山中与敌人周旋，寻机冲出敌军重围。这期间，任弼时、萧克和王震一直没有收到中革军委的指示。在黑冲之战后的第4天，也就是10月13日这天，正当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准备将部队分成两部分时，却收到了中革军委的电令。中革军委在给红六军团的电令中，不同意红六军团分兵行动，而要红六军团集中兵力与敌进行斗争。这样一来，任弼时、萧克和王震只好打消了先前分散行动的计划，而继续率红六军团全军行动。军团主力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率领下转战至石阡与思南两线交界处，准备渡过石阡河寻找贺龙的红三军。先头部队红52团来到了一个叫板桥的地方，并准备进占板桥，谁知贵敌已先行占据了板桥。红52团在红18师师长龙云的指挥下立即与敌人接战，并派人通知军团主力撤离。萧克得知前进路上又发现敌军后，立即率军团主力从南面撤离战场。正当此时，找到红六军团踪迹的湘敌、黔敌多个主力团和地方民团从4面8方围攻上来，红六军团再次陷入了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的包围之中。10月16日，农历9月初9重阳节，军团决定突围南撤，回头向甘西方向转移，准备越过石阡、镇远大道出石阡。红18师52团800多人在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率领下奉命担负断后任务。破晓时分，红六军团主力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开始南撤。从9时许到中午10分，红六军团一路遭到湘敌、黔敌以及地方民团的多次堵截。红六军团主力一边组织力量击溃敌军，一边继续前进。此后，红六军团的主力一直在深山中前行，并于17日这天重新返回了甘西。面对10天前血战过的旧地，所有的红军战士都默默无语。多少战友倒在了这里，尤其是当他们得知在10天前的那场血战中，当他们撤离甘西后，贵敌在打扫战场时 在草丛中发现了红军留下的重伤员，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一部分能动的伤员竟然自己爬到悬崖边，毅然滚了下去，其他重伤员都被敌军残忍地杀害了。事后，贵军在附近抓了400多名当地农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才把阵亡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全部掩埋掉。当天下午，军团主力在穿越石阡和镇远之间的大道时，受到湘敌62师和32旅的夹击。在萧克的指挥下，红六军团主力与敌展开激战，终于打退了敌军，进入了石阡南部与镇远北部岑巩的深山之中。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李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六军团主力撤退以后，红52团在红18师师长龙云和团长田海清的带领下，不顾敌众我寡，毅然承担起了阻击敌军的任务。由于连日血战，红52团只剩下了800多人，但他们凭借有利地形，与10倍以上的敌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双方一直打了一天。16号晚间，龙云见军团主力已走远，便率领全团沿军团主力南撤的线路追赶。然而没走多远，去路已经被增援的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堵截。红军冲入敌阵，与敌军展开激烈战斗。双方短兵相接，用刺刀进行拼杀。一场血战后，红52团终于撕开了一个口子，冲出了敌军的重围。为了迷惑敌军，龙云下令改走西面的道路。湘敌和当地民团数千人穷追不舍，黔敌近1万人则抄小路赶到红52团前面进行拦截。此时红52团的800多人只剩下了400多人。龙云带领战士们在深山中穿行，好不容易来到了一处名为困牛山的山上，准备向南前进追赶主力军团。困牛山位于思南县和石阡县交界处，这里四周高山环绕，地势险峻，在这一带是出了名的险地，它三面临河，两面是悬崖峡谷。龙云率红52团剩余的400多人上到困牛山后，闻讯而来的敌军立刻占据了困牛山四周的高山，并向困牛山上的红52团发起进攻。龙云指挥全团指战员迅速抢占了山上的有利地形，在2天的战斗中打退了湘军、黔军以及石阡、思南两县民团的多次进攻。战斗间隙，战士们没有干粮，只好在山上采野果子吃。一些战士在之前的行军路上吃饭时误食了当地的桐油，造成了腹泻，浑身无力。情况越来越紧急，敌军在当地民团的协助下，胁迫了不少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朝山上的红军进攻。由于民团和当地百姓穿的衣服一样，红军战士分不清是民团还是老乡，于是只朝穿军装的敌人打。狡猾的敌人便故意胁迫当地老乡冲在前面，红军怕误伤老乡，只好且战且退回山上。最后龙云决定率军突围，团长田海清率领200多名战士断后掩护，龙云率200多名红军战士沿着陡峭的悬崖上的裂缝，像山猴一样身体紧贴岩壁，手抓着岩壁上的草藤，一个接一个地从山上下到悬崖底，顺着河谷胜利突围。 此时团长田海清率200多名战士掩护龙云所部突围，在激战中田海清不幸中弹牺牲。眼见敌人越来越多，剩下的200多名红军战士打光了子弹，被蜂拥而上的敌人逼到了山顶的悬崖边。前面是荷枪实弹的敌军民团，后面是上百米高的河谷深渊。红军战士们为了不让敌军俘虏，竟然纷纷砸毁枪支，170多名红军战士相继纵身跳下了悬崖。其他来不及跳崖的红军战士被蜂拥而至的敌军和民团抓获，惨遭敌人杀害。一些隐藏在对面山上的老乡亲眼目睹了这一幕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敌军撤走后，当地老乡们纷纷上山和到悬崖下寻找红军的尸体。一名红军司号员和另一名战士跳下悬崖后，被悬崖上的藤条挡住了，他们被当地老乡救下，得以幸存下来。红军战士的遗体一堆一堆地重叠在悬崖下，地上到处是砸烂的枪支和子弹壳。看到100多名红军战士的遗体，当地百姓都流下了眼泪。在困牛山一战中，包括跳崖后被挂在悬崖上的战士在内，一共有10多名红军伤员因隐藏在石缝草丛中和同志们的尸体下，没有落入民团之手。在民团走后，他们被当地的百姓收留养护，后来一些红军战士养好伤后又去寻找红六军团，一些战士被当地群众收为养子。有30多名红军战士因伤病掉队，没有能跟上龙云所部到困牛山，后来走到了临近石阡的思南县境内，被思南当地的民团全部俘获，其中有的在押往思南途中脱险，另一些被敌人杀害。龙云率200多名红军战士从困牛山突围后，在深山里继续寻找着军团主力。就在红六军团与敌军在黑冲板桥一带激战后，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鉴于红六军团损失惨重，所剩兵力不多且极度疲惫的情况，以前军军部镇远行营名义，向周围层拱、石阡、江口、施炳、镇远各县县长和民团团长发出了紧急通报，将连日来一系列战斗和红六军团损失情况告知他们，要他们立即动员起来，组织民团和青壮年配合正规军堵截消灭红六军团。自从那一次在镇远县受到省主席王家烈另眼相待后，国民党层拱县长李森回到层拱后就一直关注着红军的行踪。在收到王家烈的电报后，他立即将民团张团长叫到了县政府里，两个人商议起如何堵截红军一事。他把王家烈发来的电报和石阡县的李县长昨天发来电报通通告诉了民团的张团长。据王省长的电报说，前几天我大军在石阡黑中板桥一带围堵红军，前军、贵军和湘军携手与消匪激战多日，消匪在我大军痛击之下伤亡惨重。据报，消匪率残匪3000多人在层拱、石阡、江口、施炳几县深山中流窜，企图与贺龙红军会师。有一股担任掩护的红军数百人被我军截断退路，在思南县与石阡交界处的困牛山上被我军围住，被大军和当地民团痛击，正向我层拱方向而来。据石阡李县长的电报说，前军两个团正在深山当中寻找这股红军。李县长说，这股红军只剩下200多人，他们极度疲惫，弹药和粮食基本消耗殆尽。老弟呀，我想这是你我为党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我们要赶快召集各区的民团，立刻赶往红军可能流窜的地方，全力堵截，加以消灭。 是啊，李县长，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亏你还是县民团的团长， 是吃午饭的人，这点事儿还不明白，赶快调集你手下的民团，立即赶往红军可能出现的区域，千万要把红军给我堵住。石千里县长的电报说得很清楚了，红军只有200多人，打了这么多天，人也没力气了，子弹也差不多了，加上人生地不熟，这还不是你建功的好时候。张团长笑了起来，呵呵，李县长，还是你有主见。慢着，李森看着张团长说，你先把县上民团的那几十号人带上，多带子弹，我这就给各区发电报，让他们也立即集合区上的团丁和青壮年，另外还要让他们多派人手到各地去打探红军的行踪。你想啊，红军肯定要吃东西，他们是外地人，口音就不对，很容易被发现的。张团长回答，李县长，我看还要给王省长发个电报，请他命令附近的钱贵湘军抓紧搜剿红军。当天民团张团长就带上县民团的几十号团丁走了。张团长走后，李森立即下令，让文书通知各区，在全县各区范围内大量张贴布告，通告红军残部有可能流窜到岑巩境内的消息。在布告中，他大肆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同时他还公开悬赏，县内民众只要发现红军踪迹要立即报告并予以嘉奖，如发现帮助红军者将杀其全家。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龙云率200多名红军战士从困牛山突围后，一直在深山中寻找红六军团主力的下落。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经镇远县北部山区来到了岑巩县境内。10月23日这一天，龙云和200多名疲惫不堪的战士们来到冠壁山上。龙云命令疲惫到了极点的战士们在山上休息，然后准备继续寻找军团主力。这天晚上，一位当地卖布的商人因担心战乱，便将家中布匹带到附近的冠壁山上的岩洞中藏匿起来，不想在山上看到了龙云率领的红军。他随即下山，将红军在山上的事情告诉了别人。这一消息被当地的联保主任得知后，立即告诉了正在这一带查询红军的县民团张团长。张团长一听有200多名红军躲藏在冠壁山上，又听说这批红军是前些天在黑冲板桥战斗中被桂湘前军打败后流窜到此地的一支红军，他想这批红军人不多，经过几天的激战后弹药肯定不多了，又没有粮食，而且一定是非常疲惫的，如果自己能将这批红军消灭，那就在这场剿匪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啊。于是他连夜集中了附近几个乡的民团和青壮年，一共有好几百人，并亲自带着这些民团和青壮年趁夜色赶往冠壁山。拂晓时分，张团长带队悄悄地摸上山来，红军由于太过疲惫还在熟睡当中，民团摸到红军岗哨处时被红军哨兵发现，民团仗着人多一拥而上，一个团丁用梭镖将红军岗哨刺伤，民团大队随即向山上的红军营地冲去。龙云发现民团冲上来后，立即唤醒了战士们进行抵抗，然而民团仗着人多对地形熟悉，很快将红军打成一团。红军连续多日征战，没有好好的吃过一顿饭，加上子弹也打光了，只好和民团进行白刃格斗。 无奈红军体力不支，民团渐渐占据上风，许多红军战士倒在了民团的枪刺下。战至最后，200多名红军战士被民团冲散，只得各自为战。几个小时的激战，200多名红军战士因体力不济，一部分在拼杀中牺牲在民团的刀枪和梭镖下，大部分战士因受伤被民团俘获。残忍的民团竟在山上将所俘红军战士全部杀害，尸体被胡乱地抛在草丛和硝坑中。在拼杀中，龙云独自一人冲出了民团的包围圈，摆脱民团的追赶后，他在深山丛林中穿行，向江口县方向而去，因为他听说贺龙同志率领的红三军正在江口和相邻的印江县境内活动，红六军团主力也一定是向江口、印江方向寻找红三军去了。经过一天多的跋涉，龙云又饿又累，他不识地形，辨不清方向，于是只得从山中走出，准备到山下老百姓家中找一些吃的东西，同时也想找一名向导带路到江口方向去。当他下山来到一个村子旁边时，正巧碰上一个人从路边的碾房中走出，龙云便请他带路到江口方向。此人见是一个失散的红军，满口答应，然后带着龙云向前走去。然而龙云看到不远处有一群人站在路边，手中还拿着梭镖、大刀或是土枪，这明显是民团的一个哨卡。此人见到民团，立即大喊大叫，让民团来抓红军。龙云这才知道上当了，于是拔枪向此人射击。原来此人正是当地的保长。谁知龙云手中的手枪没有打响，闻声而来的民团很快冲上前来，龙云转身急忙往回跑，不想跑在前面的一个民团团丁用手中的梭镖将龙云的大腿刺伤，龙云当即倒在地上，随即被蜂拥而上的民团抓住。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